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13集，炼狱谱。小四子鼓着腮帮子，嚼着炒面，看着一旁吃饭的公孙和赵普，赵普都不吃鱼，就是吃炒面。 九九，你不爱吃鱼吗？ 鱼有骨头，吃着麻烦。 啊，九九不会吐鱼刺，难怪都不吃鱼。 鱼吃多了不长肉，瘦子才吃呢。 话没说完，接收到展昭和公孙两道凌厉的目光，赵伯老老实实闭上自己的嘴。公孙伸手夹了块鱼肉放到他碗里。 石斑没有骨头，那放心吃吧。 你个书呆是不是骗我？ 好心当成驴肝肺。 想罢，公孙伸手夹起刚才那块鱼肉，咬了一口给赵普看。赵普盯着公孙嚼鱼肉的嘴，张嘴。 我要你那块， 自己夹。 赵普凑过去，一张嘴将公孙还没来得及送进嘴里的剩下半块鱼肉吃了，还顺便舔了舔公孙手里的筷子。公孙伸手敲他头脑袋。 吃饭不准舔筷子，没规矩。 赵普笑眯眯嚼着鱼，其他人都在一旁叹气，公孙不愧是做爹的，关注的重点果然和凡人不同。小四子乖巧地给赵普又夹了鱼肉送到嘴里。 九九，以后没有刺的鱼肉我都夹给你吃。 好儿子乖。 公孙瞄了小四子一眼，小四子赶紧又去夹了一筷子送到公孙嘴里。公孙吃了，横了赵普一眼，赵普就对小四子眨眨眼。 我还要。 小四子就又去夹了，赵普吃了，公孙也要，小四子又夹。于是小四子一双筷子轮着给俩爹夹鱼肉。最后萧良看不下去了，将小四子的筷子抽出来放到中间，然后将小四子抱过去给他夹鱼肉吃，然后瞄了赵普和公孙一眼。 你俩喜欢那双筷子就自己夹呗，害我锦儿自己都没得吃。 于是众人再一次围观公孙和赵普抢筷子。林业火拿筷子将自己碗里的香菇和青椒都挑出来丢进邹良碗里。 你家元帅不打仗的时候还不如小四子成熟。 邹良看着自己碗里的青椒和香菇，伸筷子夹林业火碗里的海鲜和肉。 哎，你干嘛？ 肉吃多了会胖。 你才胖呢。 我胖？ 你肚子都出来一圈肉了。 林业火似乎是终于想到了反击的手段，瞄了一眼邹良的腰，得意地看着他。 我肚子上哪有肉？老子六块腹肌齐整着呢，哪来的肚子？ 爷回来的时候搂了一路，自然是知道。 林业火睁着眼说瞎话，他话出口，一旁龙桥广和欧阳少征好奇地看他。 你搂他干嘛？ 林业火撇撇嘴，扭脸抢邹良碗里的海鲜吃。 你那么胖，我帮你吃掉点。 我哪里有肚子，你倒是给我抓出一把肉来试试。 邹良一把拽住林业火的手让他摸肚子，林业火挣扎，邹良却抓着他按肚子，一来二去，最后林业火索性不挣了，心说摸就摸嘛，他又不吃亏。可是这会儿邹良有些使劲儿，于是林业火的手向下摸了一点。众人就听林业火突然惨叫一声，抓着胳膊蹦起来跑去洗手了，嘴里还嘟嘟囔囔的。 哎呀，摸到脏东西了，手要烂掉了。 众人刚才光顾着吃了，没注意这边动静，就知道两人拽来拽去的，林业火是摸到什么了。 他摸到什么了？ 龙桥广好奇地看邹良。邹良咳嗽了一声，示意龙桥广吃饭少说话，然后自己尴尬地端着碗吃炒面不说话了。 庞太师端着炒面碗，看着跟包岩叽叽咕咕不知道聊着什么的庞玉，胳膊轻轻碰了碰身边的包拯。 我说你开封府够热闹的。 可太师说了话，没听到包拯回答。他好奇一转脸，就见一张黑乎乎的老虎脸出现在了自己眼前。 哎呀妈呀！ 太师往后一滑，一屁股坐地上了。包拯刚才将吃不完的炒面放在一旁让小五吃，小五正拿舌头卷面呢，见太师蹭自己，就转脸看了看，没想到太师坐地上了。包大人也看地上的太师。 老庞，干嘛你？一把年纪了，吃饭规矩点。 是啊，吃饭规矩很重要的。 好家伙，还以为那黑子现原形了。 庞太师嘴角抽了抽，拍拍胸口，一旁素清听到了，突然喷了一下，不过好在忍住了。包拯斜着眼睛看着庞太师，伸手将太师那份没吃完的面也倒进了小五的食盆里。 哎， 太师坐回来，对着包拯抗议，包拯一瞪他肚皮，那意思，减肥。殷侯和天尊细细品着石斑，喝着小酒，看着院中边吃还边吵吵闹闹的众人，不禁感慨： 哎呀，这就是青春呐！一百年前咱们也是这么活蹦乱跳来着。 正这时，外头王朝跑了进来： 小梁子，你家里来人了。 哦，估计我娘给我送画卷来了。 林业火也抬起了头，众人这会儿想起来了，之前林业火讲到自己的梦境，小梁子说在他娘的一卷画轴里看到过，于是飞鸽传书让他娘给送过来，这会儿可能是狼王宝送信的跑来了。 赶紧请进来，这大老远的特地跑一趟。 没一会儿，就见外头跑进来了一个女人，目测四十来岁，身材瘦高，手里拿着把玄铁的铲子，一手拿着个包袱，进屋就叫： 小梁子。 啊，干娘。 萧梁蹦了起来，扑过去，那女子伸手一把将萧梁抱住。 想干娘没？ 想啊。 萧梁搂着那女子显得很亲，众人的目光都落在了他手里那把铁铲上。 嚯，这不是铁铲娘娘袁天青吗？可有些年头没见了。 袁天青将萧梁放下后跟赵普他们打招呼。这位袁天青是萧梁他娘的结拜姐妹，别看是个女的，一口铁铲力大无穷，是狼王堡的猛将。赵普他们跟他都认识，知道这位不好惹，说好听点是女英雄，说难听点啊，跟萧梁他娘一样，西北数一数二的母大虫。林业火这会儿洗完了手，回到院子里，看到袁天青也是一愣： 你亲自给我送来啊？ 我姐找到这卷轴的时候我也在，你们若是要问当时的情况，我好给你们讲讲。 说着袁天青拍了拍萧梁的头： 我姐姐和姐夫呀可挂心这娃，让我来看看。对了，你娘有了，你要做哥哥了。 真的呀？男的女的？ 应该是女的，你爹这几天美着呢，让你记得半年后回家看妹妹出生。 哇，姐儿，我有妹妹了。 萧梁乐得直蹦，抓着小四子的手，小四子也替萧梁开心。袁天青一眼就瞄上小四子了。 哎呦，这娃娃真好看。 吃了饭后，众人将卷轴铺开来研究，一看卷轴上的名字，众人都有些忍俊不禁。萧梁上次说是什么考卢普，听得众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这回铺开一看算是明白了，原来是炼狱谱。 炼狱都能看成烤炉，你也别每天跟着我学功夫了，跟公孙学念书去吧。 萧梁尴尬的搔头，公孙倒是有些意外，眨了眨眼，赵普竟然没叫书呆，叫的公孙。 小四子满意的点头，刚才他悄悄跟赵普说了，不准再叫书呆了，他爹爹不爱听，于是赵普真的改口了。展昭将卷轴一点点地摊开看，果然是一幅炼狱图，图画中的景象和林业火梦中的差不多。众人都看林业火，林业火盯着那图看了良久，也惊讶， 有好些地方都是重合的，我小时候是不是看过这幅画啊？ 不记得了， 不清楚。 人太小的时候看到的东西，特别是一些可怕的东西或者奇怪的东西都会记住，很多情况下会出现在梦里，并且分不清真假。比如说，有的孩子小时候被狗撵过，于是怕狗，做梦的时候经常是被狗追的场景。 莫非我小时候看到过这幅图？可记忆中的要更真实一些啊。 对了，你说取得这幅图的时候经历特殊？ 是啊。 袁天青点头，看了看白玉堂，又看了看展昭，十分感慨。 哎呀，这中原的男子真是俏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